因为长得比较丑嘛。 这哪里丑了，真的是很有个性。 没错， 我是一个很喜欢猫的人吗？ 对啊，我养了一只猫。 养过一只猫，现在没有养是吧？ 对，现在也在养。 这个艺名跟养猫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没有养猫，后来好多人都在问我你到底养没养猫，后来我说算了，我也养了一只猫吧。 哦，所以你刚开始的时候只是单纯的喜欢猫？ 不，其实我叫猫主要是因为猫的命比较大吧，就是因为我总是遇到一些比较倒霉的事儿，所以说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命大的人，所以我觉得称之为自己是猫。 其实如果各位有关注这个原创音乐人的话，你会发现在什么虾米呀、包括在网易云呀、QQ 上，你都可以找到老猫自己的作品。 没错， 然后他的作品底下呢，你看留言，现在留言数啊和点赞数啊都是非常高的。 没错，你知道，哎，泽华哥我考你一下、你知道在我们老猫哥他的音乐底下评论最多的词是什么吗？ 评论最多的词、我也想一想，独特， 你猜猜。 喵。 是可爱。 可爱。 哎，没错，我们今天听一下他的歌就知道为什么大家都评论他可爱了。 第一首歌先唱给大家好不好？ 好。 唱哪一首歌？ 先唱十万个为什么吧。 好，这首歌曲呢，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也觉得这首歌简直很酷，不如我们就先听听看。 好， 十万个为什么。走。 什么难以捉摸，那么打开装在口袋中的苹果，有人也会想明天会怎么样，挣钱买车买房买苹果，我有一个大果园还有松鼠农田，我有一个大果园没有悟空闪现，我有一个大果园还有木质的房子，我有一个大果园每天都是晴天，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有人不懂什么难以捉摸，那么打开装在口袋中的苹果，有人也会想明天会怎么样，挣钱买车买房买苹果，我有一个大果园还有松鼠农田，我有一个大果园没有悟空闪现，我有一个大果园还有木质的房子，我有一个大果园每天都是晴天，我有一个大果园还有松鼠农田，我有一个大果园每天悟空闪现，我有一个大果园还有木质的房子，我有一个大果园每天都是晴天，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十万个为什么， 现在应该满屏票都是可爱可爱可爱可爱。真的很可爱的一首歌曲。 没错，特别的纯真，特别干净。我在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其实还蛮好奇，这首歌是老猫的原创歌曲，然后它里面的歌词也是比较干净，什么我有一个大果园里面没有悟空神仙，我有一个大果园什么啊、还有松鼠农田，就觉得 所以你好奇的是它到底有没有一个大果园。 其实我所说的大果园是苹果手机的大果园。是因为那天一直在看那个苹果手机的报价嘛，然后 那个松鼠嘞 晚上看的比较多了，然后晚上做了个梦， 然后第二天写的这首歌。 这是好多年前的一首歌了 吧？对对对。 当时是第几代的时候？ 第几代？ 对，是苹果手机第几代的时候，你有的这样的。 当时我是在看苹果四，苹果四已经快到尾声了吧？ 哇！ 因为每一次有新产品出来的时候，大家不都在说，就卖一个什么你才能买起的这样的一个手机？ 对对对，所以我没有什么可以卖了。 这首歌曲当中呢也是唱到了很多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大家会遇到的种种的问题，比如说大家每天非常辛苦的去工作，为了买这个，为了买那个，为了让自己的生活怎样怎样怎样，看似会有很多的困惑。那我就很好奇，老猫，你有过这样的困惑吗？ 有啊。 你现在有这样的困惑？ 买苹果手机啊，现在也有，现在也是看到身边的人然后比较羡慕，然后比较嫉妒。 我觉得这种困惑应该属于就是理想跟现实当中的那种碰撞。 对， 你当时在写这首歌曲的时候有经受那种碰撞的那种冲击吗？ 还没有吧，因为我是一个比较随性的人，就是虽然说这件东西我没有吧，但是我还是会很开心的过。 感觉得出老猫是比较随和比较温柔的一个人。那在其实听到这首歌我第一反应是觉得很干净很纯真。在上一首我听到这种类型让我有这种触动的歌是谭维维的如果有来生。那其实我们在唱这首歌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是想表达什么呢？ 主要 因为一开始我听其实没有太听懂，我到后来查了歌词之后我才揣测了一下我的意思。我想知道我们原创作者是想为大家表现出什么。 那你的意思是什么？ 我的意思就是 我们先听 让大家可以开心一点嘛，就是不管有什么追求没有做到的都可以开心的这样生活。 那你的理解呢？ 我猜对了耶。我一开始其实是以为就是比较可爱的，像是询问这个世界，或者说找寻发现自己的一个过程。到后来就觉得可能是我们不管外界有什么样的困扰，我们依然要保持自己的纯真等等啦。应该差不多的。 其实老猫自己除了是一个独立音乐人之外，他本身是有一个自己的本职工作的，是不是老猫？ 对对对， 这个本职工作说起来真的是吓死大家，因为你很难猜到他到底是干什么的。 没有关系吗？这两个没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完全没有关系。你猜他是干什么工作的？ 如果说反差比较大的话，建筑师。 建筑师，哎，是一个挺好的哈。 这不是偏理科吗？这不是音乐家、理科生，是吧？ 所以你觉得是偏理科类的？ 对对对对。 对， 因为我觉得他比较稳重。 诊断试剂的。 什么什么？没有听清。 体外诊断试剂。 啊，那是什么？ 就是体外诊断试剂。 那是干嘛的？ 就是医院里边他们给别人去检查血液的时候用的那个试剂。 哦，很专业的。 对， 所以你是一个工科男。 算是 吧。考虑的对耶。 你什么时候发现自己会唱歌的？ 其实我一直没觉得自己会唱歌。 现在也不觉得。 现在也不觉得。因为我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比较困扰的是自己唱不了别人的歌，然后就唱别人歌会很难听嘛。 你以前喜欢谁的歌？ 以前喜欢的比较多，就比如说反光镜呀、比如说花儿乐队啊。就以前我还是比较朋克的一个人，因为以前我玩过朋克乐队嘛。 但确实声线跟你的声线不太一致。 可是现在是民谣哎。 以前的时候我嗓音就是比较哑吧，比较沙哑。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就返老还童了。 那是你什么时候开始创作歌曲的呢？第一次创作是大概什么时候？ 第一次应该是2005-2006年左右吧。 当时什么契机？ 当时就是为了讨好女朋友。 在讨好女朋友的时候唱的是哪首歌呢？ 当时我记得有一首歌叫《淡黄色》吧。 效果怎么样？ 好像没有太讨好。 哎，我想问一下樊雪，是不是女生很吃这一招？ 我吃，哎，我是一个比较浪漫的人。比较 如果男朋友把你惹生气了，让他弹一首歌在你面前，你立马就不生气了？ 哎，不不不不，有个前提。 啊，什么前提？ 要好听啊！他要跑调来找我唱歌，是不是找死？ 我觉得我是那种找死的。 哎，你当时是弹唱的一首自己的原创作品是吗？ 对啊。 专门为他写的一首歌曲。 对， 那这个不算找死吧？ 哎，如果是原创的话， 他即便跑调，即便难听，是不是也是很有心的？ 对，是很加分的。歌词也是给我的，然后作曲也是给我的。我觉得不管这个时候不管唱的怎么样，我应该都会蛮感动的。 嗯，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请来了老猫，在节目当中会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 哎， 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收听之外，我们还没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视频的收看方式。 是的，我们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一定要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然后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跟我们刷波小礼物或者是聊个天什么的。 第一首歌曲我们听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带来好听的歌曲吧。第二首我们唱什么呢？ 第二首唱一个《谁家小谁》吧。 哎，谁家小谁， 也是比较早期的一个作品， 这首歌曲也很可爱，来听听看。 你微黄的长发总站在嘴边，你让我透过发香却你的脸，我总说你万岁的像只小绵羊，你醒来的样子总绵绵又淘气，我只想一直在你的耳边对你说我爱你，我喜欢你像个孩子一样扎在我的怀里，你头上的花儿像飞翔的蝴蝶和小兔子的脚印，在美丽的森林和蘑菇的房子憧憬的梦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你微笑的长发总站在嘴边，你让我透过发香却你的脸，我总说你万岁的像只小绵羊，你醒来的样子总绵绵又淘气，我只想一直在你的耳边对你说我爱你，我喜欢你像个孩子一样扎在我的怀里，你头上的花儿像飞翔的蝴蝶和小兔子的脚印，在美丽的森林和蘑菇的房子憧憬的梦里，我只想一直在你的耳边对你说我爱你，我喜欢你像个孩子一样扎在我的怀里，你头上的花儿像飞翔的蝴蝶和小兔子的脚印，在美丽的森林和蘑菇的房子憧憬的梦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甜啊，我要被甜哭了，甜酥了。 哎，这首歌曲确实是听完以后会让人嘴角忍不住向上扬的一个歌曲。 对，我其实有一个问题，在唱这首歌，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当时你有女朋友吗？ 对啊，这就是给我当时的一个女朋友写的， 当时的一个女朋友写的，听大家听到了啊， 这是重点。但是真的好甜啊，我想你像个孩子一样，扎在我怀里，什么你像美丽的蝴蝶，就真的好甜。我觉得男生如果又会唱歌又会写歌，而且写给自己，这真的是一个撩妹的好技能。 怎么 好甜、啊、 感觉今天樊雪要对老猫表白了。 就感觉好像找到了恋爱的感觉。 哎，你写词是属于那种写实派的吗？ 嗯，应该是吧，我觉得是，就是因为我比较理想化嘛。 那歌曲当中唱的那些画面都是真实生活当中发生过的画面。 对。 哦，我觉得一定是一个特别有生活情调的人。 嗯， 一定是一个特别浪漫的人。 是吗？ 嗯，就是一个狂想症患者。 哎，那你觉得你是一个浪漫的人吗？ 我觉得我应该是吧，因为我是一个双鱼座嘛，因为好多人说双鱼座比较浪漫。 我们不迷信这个星座的问题，但是你自己有没有做过什么就是真正的觉得比较浪漫的一个事情？ 嗯， 印象深刻的。 印象深刻的， 嗯，看来没有。 有。 我觉得唱歌这个事情已经很 做一顿好吃的呀，然后买一个比较神秘的礼物啊之类的。 你看男生的浪漫跟女生想象当中浪漫完全不一样吗？ 哎，不哎， 给你做一顿好吃的男生就觉得很浪漫了，女生会觉得浪漫吗？ 我很吃这套 啊。你很吃这套， 也可能是因为我爱吃东西吧。但是这个神秘小礼物啊，还有亲手为他做一顿饭，我自己觉得是特别有心意。浪漫可能需要你再制造一点氛围，但是足够用心。 哎，老猫，你在创作歌曲的时候是那种生活当中的甜蜜会给你带来灵感，还是生活当中稍微有一些不顺会给你带来灵感，还是都可以？ 嗯，主要是我觉得都能带来灵感，就是我比较趋向于比较甜蜜的这种状态，因为我觉得把一个好事儿，把一个开心的心情传递给别人是一个好事。 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两首歌也是都比较甜蜜比较美好比较积极向上的两首歌。 谁家小谁也是之前的一首老歌了吧？ 对对对。 然后你这两年好像没有太多的作品出来。 嗯，没有太多的作品。 是这两年生活太平静了？ 嗯，是最近过得比较低俗吧。 每天就吃的哈，据说现在在忙着减肥。 对对 对, 对, 对, 对。 那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带来好听的歌曲吧，下面唱哪一首？ 下面就唱一首比较伤感一点的吧。 好 啊，这首歌叫《后知后觉》。 嗯， 也是一个比较早期的作品。 不是张惠妹的那首《后知后觉》 啊？不是不是。 来，《后知后觉》。也再度的提醒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活力982微博搜索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 嗯， 以及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下面这首《后知后觉》送给各位。这首歌曲前面还有好听的口琴声哟，来了。比较复杂的一首歌曲，等我们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唱来这首歌曲给各位，一首比较伤感的歌曲。 又到了这里，我冷冷的微笑，看你的脸庞，不知不觉的，我还是不懂你说的是什么，你还是这样的不知的变了，你说你不知道，你的坚强又丢到了哪里？

没错啊，听得我好心酸，好想哭。如果我们刚才给大家带来的那两首歌讲的是像天上的生活一样，对于爱情的向往，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那么这首歌就把我们拉回了现实人间生活的辛酸苦楚无奈、哎、但是还有坚强。 谁家小谁哪里就像天上一样那么难得了，谁家小谁生活当中就会发生的了、 哎就是美好啦。 来，老猫快速的讲一下当时是怎么样写出来这首歌曲的。 后知后觉吗？ 嗯， 其实当时就是被女朋友踹了嘛。我感觉我好像所有生活都是在围着女朋友转。 你的作品是都跟爱情有关吗？ 偏爱情之上、哎、 不是啊， 但是爱情带给了你很多首作品和很多的灵感。 嗯，对，就是其实我写东西主要是写生活的某一种状态， 嗯， 就是你每到一个什么时候，然后你有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嗯 啊，所以说，我写的歌也都是，只是表达了当时的那种状态。 是，就我觉得这也是音乐人的一种幸福吧。嗯、对于我们这种没有音乐创作才华的普通人而言，感受完了也就发一声感叹，也就过去了这个事情。但是歌手呢，就可以记录下来。不要走开，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还有更多好听的歌曲等待着各位。稍事休息一下吧。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AM927, 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歌声本尊泽华。 哎，大家好，我是樊雪。 再度的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收听之外，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非常的重要。 哎，我们可以通过搜索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 嗯、 同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也就是从新浪微博上可以点击一直播，然后搜索活力982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啦。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请来了独立音乐人老猫做客、嗯、刚才呢三首歌曲，一开始可能像小孩子一样爱问问题，十万个为什么。 哎， 这首歌曲呢是带给我们很多的启发，之后呢小孩子就长大了、嗯、长大了就想谈一下恋爱呀、啊、 哎， 感受一下那种甜蜜的那种幸福， 非常的可爱， 就有了谁家小谁这样的一个幸福状态、嗯、但是谁说恋情就一定会一帆风顺呢？很不容易就 不小心是就失恋了， 心痛了， 哎， 不知不觉的总会走到一个地方，然后那个心呀就很痛很痛，在滴血， 然后写着写着呢就发现后知后觉。 哎，这是三首歌曲。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请老猫给大家带来好听的歌曲吧。 嗯， 下面唱哪首歌曲呢？ 嗯，刚才不是一直在唱爱情的歌吗？ 嗯， 然后这次唱一个别的东西。 什么呢？ 叫小强。 小强， 对，我房间中的一位房客。 啊，是小乔还是小晴？ 小强。 小强， 对， 啊，小 墙壁的墙。 对对，这首歌也是比较新的一首歌吧，因为网上面也找不到，然后之前我一直没做过录音。 小强是你的房客是吗？ 对啊， 其中的一个房客。好，那我们先听歌。 它是一条虫子。 好嘞，小强， 好， 来。 小强，西藏的身材显得很苗条，大摇大摆的装着一副可怜的眼神，其实看起来他还没有那么坏，虽然头顶上长着犄角，可是从不伤害人，我们都恨他没有礼貌，闯进你家门还偷看我洗澡，他怎么一点也不害羞，我们都恨他翻箱倒柜一遍又一遍，就算你把警察叫来也拿他没办法，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小强，西藏的身材显得很苗条，大摇大摆的装着一副可怜的眼神，其实看起来他还没有那么坏，虽然头顶上长着犄角，可是从不伤害人，我们都恨他没有礼貌，闯进你家门还偷看我洗澡，他怎么一点不害羞，我们都恨他翻箱倒柜一遍又一遍，就算你把警察叫来那他没办法，我们都算了还是要和他好好相处，邀请他吃饭可还要为他付房租，我们都应该把他当个好朋友，小心咯你的脚下千万不要踩到他，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好，小强。 哇哦，听得我觉得老猫变成了小猫。 老猫一定非常的羡慕小强的身材。 好可爱。 对对， 歌曲当中反复的出现了这小强的身材非常的纤细啊，诸如此类这样的一个歌词。 但是真的好可爱，他我们大家都非常应该算是厌恶的一种生物，然后他又说到做朋友，然后又说到偷看他洗澡， 报警察也没用。 对，其实我也挺无奈的，就是有一段时间到达那种很崩溃的状态， 是家里不断的来这个访客。 对， 对， 对。 然后当时是怎么就想到写出来这样一首歌曲，是观察他吗？ 我发现自己到达一种崩溃状态，后来就自己就笑了，就是感觉哎呀实在是没有办法了，然后就结果就写一首歌吧。 但是我觉得这首歌曲 然后就跟他当朋友了是吗？ 对对， 共享自己的房子。 对对对。 我觉得这首歌曲写的那个视角很有意思。你有的有些歌词是感觉你切换到小强的视角，有些歌词呢又感觉你是站在一个正常的一个我们人类的这样的一个视角，你当时是有切换过去吗？ 嗯，应该没有吧，没想那么多过。 因为我觉得刚才突然间有一刹那感觉到像是有那个哆啦 A 梦的那个缩小灯，是不是？然后缩小灯自己变成跟小强一样的大小的，然后看待这个世界很大 然后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幻想， 嗯， 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一首歌曲。小强，这也是你近期的一首作品哈。 对对对， 嗯，好，接下来呢还有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但是要先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收听之外，还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刚才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肠粉送了很多的心和星星，非常感谢， 感谢。 嗯，除了可以通过广播收听之外，视频的收看方式是， 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时你也可以通过我们搜索新浪微博上的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点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啦。 嗯，唱完这首小强，接下来我们再唱这首歌曲是哪一首呢？ 嗯，接下来再唱一首比较难过的歌吧。 哦，又难过了。 这首歌叫做陌生的人离开北京。 陌生的人离开北京，我们先听吧，听完以后再讲。 好。 总走得太慢，上面从前没有了太多的不平凡。原谅这个世界欺骗了你一遍又一遍，原谅这个世界剩下的太短。你说过这个冬天就带我走远，离开这座城市就一起回泰安。远方的人还有谁会想起过往的心酸，远方的人总是忽近忽远。陌生的人离开了北京，而陌生的人却还和从前一样，陌生的人还会想起喝酒到深夜的伙伴。陌生的人留在了北京，而陌生的人却早已远赴他乡，陌生的人早已忘记消失在远方的二人。前没有了太多的不平凡，原谅这个世界欺骗了你一遍又一遍，原谅这个世界剩下的太短。你说过这个冬天就带我走远，离开这座城市就一起回泰安。远方的人还有谁会想起过往的心酸，远方的人总是忽近忽远。陌生的人离开了北京，而陌生的人却还和从前一样，陌生的人还会想起喝酒到深夜的伙伴。陌生的人留在了北京，而陌生的人却早已远赴他乡，陌生的人早已忘记消失在远方的二人。陌生的人离开了北京，而陌生的人却还和从前一样，陌生的人还会想起喝酒到深夜的伙伴。陌生的人留在了北京，而陌 整个人却早已远赴他乡，陌生的人早已忘记消失在远方的人。 北京这座城市每天都会有很多人来，也会有很多人走。刚才这首歌曲呢叫做《陌生的人离开北京》， 可是看样子陌生的人留在了北京。 嗯， 走了，离开了。 还是走了 吗？陌生的人是谁呀？ 就是我的上一个女朋友。 又是个女朋友。 对对对， 其实我以为这个歌是写给你的耶，我以为是你自己写给自己的。 哎，也有点像。嗯 啊，一开始是这个意思，然后后来逐渐就变成了另外一层意思。 那所以老猫是北京人吗？ 对啊，我是一个北京的。 哦，我还以为你是泰安人。 姑娘是泰安的。 对，姑娘是泰安的。 对对对。 当时是伤感的情绪下这首歌曲。 嗯。 然后当时是两个人分手了，他回家是吗？ 对啊。 哦， 就是人总是有一些不愉快的事发生了。 嗯，哎，所以你每次面对失恋的时候，你是那种接受的状态，还是你会去挽留？ 肯定是挽留。 嗯， 然后挽留不过，只能接受了吧。就因为好多事儿也不受自己所控制。 嗯，但其实听完这首歌，我特别的想家。 嗯， 对， 你不是刚从家回来吗？ 哎，日常想家，每天都会想家，这是我的日常。真的，就听完这首歌，就在想，好像我们所有人在这偌大的城市面前，都显得特别的渺小。 嗯，每天会有很多人来，每天很多人走。然后这首歌曲当中，它其实有一种伤感，也有一种彷徨。 嗯，无奈。 嗯。老猫的这首歌曲呢算是一种伤感的情绪的，接下来我们是延续一种伤感呢，还是我们要快乐起来？ 快乐起来吧，因为我写的比较快乐的歌比较多。 下面这首歌是什么歌？ 是跳舞。其实我没有给这首歌起什么名字，就临时叫了一个跳舞。其实也是一首新歌。 是听完以后会让大家跳舞这样的一首歌曲吗？ 我 还是应该边跳边听边跳边唱的那种。 哎，你觉得老猫会跳舞吗？ 嗯，看身形的话， 你为什么要皱眉？ 不会吧？ 哎，老妈，你要不要这首歌曲边跳边唱？ 要不要证明你自己？ 好好坐着， 感觉很酷。如果各位听这首歌曲想跳舞的话，你可以边看边跳， 哎， 来跳舞。 有你那可爱的蘑菇头。照片上喜欢穿白色的衬衫，阳光洒在你身上的味道，像我在森林里陪你跳舞跳舞，有蝴蝶在陪你漫步跳舞，像花儿般捧起露珠跳舞，蝴蝶在头顶上唱歌跳舞，蚂蚁都躺在花丛中，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有你那可爱的蘑菇头。照片上喜欢穿白色的衬衫，阳光洒在你身上的味道，像我在森林里陪你跳舞跳舞， 眨着你美丽的眼睛跳舞，青蛙在河里打呼噜跳舞，蜜蜂拿着花瓣在飞跳舞，刺猬偷偷靠着大树跳舞，有蝴蝶在陪你漫步跳舞，像花儿般捧起露珠跳舞，小鸟在头顶上唱歌跳舞，蚂蚁都躺在花丛中，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好， 跳舞。 像小步舞曲的一样的一首歌曲， 没错，其中还有很多意象，在我们老猫很多首歌都有提到，像是蝴蝶、花儿、草丛，都是比较美好、比较温馨、比较阳光的意象。 老猫是很喜欢蝴蝶、草丛这类的， 也不是很喜欢蝴蝶、草丛，就是我比较憧憬一种夏天的那种绿色的， 觉得它象征着美好， 对对对， 和自由， 所以我非常喜欢夏天。 你是一个很喜欢自由的人吗？ 对啊。 那你一般你看又要工作，然后又要做音乐，还要生活，你的生活一天会不会很忙碌啊？ 其实这种忙碌，我觉得可以从这种忙碌中可以寻找到自己的自由。对，只要是看你怎么看了。 你是怎么平衡这三者的呢？ 就是工作用来养活自己，然后音乐用来充实自己。 而音乐当中也找寻着自由。 对， 你现在创作是怎 么 个创作法呢？是每天都会试着写点什么，还是什么时候有灵感的集中的写一写？ 主要看心情吧，就是自己有的时候心情比较浓烈的时候，比如说高兴的时候，我就可以写高兴的歌，然后不开心的时候就写一些不开心的歌， 所以他是真正的一个独立音乐人，非常的独立，我行我素的，然后就写自己想要表达的一些内容在。那你像你这样的独立音乐人，应该是不会有一年的一个音乐计划的吧？ 其实之前有一点音乐计划 啊， 就是从3年前，就是上次来咱们台的时候，然后我就一直在计划我要出专辑，然后我说明年 3年就过去了， 明年再出，然后后年再出，然后就一直拖到现在，我专辑也没有出， 终于今年还是这个计划吗？ 我今年已经放弃了这种念头， 放弃 随心所欲了。 哎，你现在出专辑还是自己的一个理想？ 不算是一个理想吧，就是因为感觉我现在好多的东西都是以前写的嘛，然后现在年龄也比较大了，然后就是自己想把以前的东西留作一个纪念，然后以后再写的东西可能会更成熟。 你现在会有一些演出的平台吗？ 有， 在哪里？ 基本上就是四处跑吧，鼓楼、后海，然后有的时候北京周边，有的时候会去外地。 所以如果今天大家看了节目，然后想要看老猫的现场的话，关注微博就可以，是不是？ 对， 然后就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消息。 对对对，就是每次有活动的时候，我都会在网易和微博上边去发。 好， 我们今天原本呢是准备了6首歌曲，按理来说呢，今天节目就要到此结束了，但是感觉好像有一点没听够。 没错， 你知道演唱会都会有一个返场，一个encore。 哎，那今天有没有什么小惊喜送给我们？ 也可以吧。 哎，也可以吧，那不想唱就算了，不想唱就说大家晚安了。 好像很勉强的样子。 没有没有， 真的是， 因为我在想我需要唱什么歌。 我其实想听你之前送给女朋友的那首歌耶，我可以提个小要求吗？ 那一首歌可能我真的忘了是怎么唱的 啊。 我们这样吧，就随心出发，此时此刻。 好， 然后我们今天也唱这么多首歌曲了，然后你想唱哪一首歌曲，直接把这首歌曲当作我们今天的晚安曲送给各位。 唱一首小时候吧， 小时候， 因为我比较崇尚小时候。 大家好像都会比较爱怀念小时候的种种的事情，总觉得小时候特别特别的美好。 对，我们 其实长大也没差呀， 才是最美好的吧。 但是每一天我们常说一句很鸡汤的话，就是珍惜当下嘛。但这句话真的不是玩笑话，因为40岁之后的我看现在，我也会觉得当时是一个小时候的一个状态。你包括你现在是40岁、60岁的时候，你再看40岁自己，你也会觉得是一个小时候的状态。 没错，我现在最怀念的还真是小时候的我的样子。 这首小时候送给各位，来吧。 爸爸说我小时候 是个听话的孩子，妈妈说我小时候是个可爱的宝贝，老师说我的从前就是个淘气鬼呀，朋友说我们那会儿年少痴狂的。我想我的童年记忆在照片里面，我想我的童年如今已消失不见，我想我的童年埋在树下的玻璃球，我想我的童年美丽的梦啊。说他的腿长长的疼了，奶奶说他的眼睛也看不清了，老花猫和爷爷奶奶一样很老了，老黑狗再也啃不动骨头了。我想我的童年记忆在照片里面，我想我的童年如今已消失不见，我想我的童年埋在树下的玻璃球，我想我的童年藏着美丽的梦啊。我想我的童年记忆在照片里面，我想我的童年如今已消失不见，我想我的童年埋在树下的玻璃球，我想我的童年美丽的梦啊。 小时候， 哎，太有画面感的一首歌曲了。 没错，让我想起了小时候不写作业被妈妈挨熊的日子，但是现在想起来还觉得蛮美好的。现在我妈从来就不管我在哪吃什么。 这点其实就是音乐的魅力吧。有时候听一首歌曲的时候，她可能唱的并不是你的事情，但是你在听歌的时候，你就会想起自己的很多的回忆， 没错，带给我们感同身受的情感。 嗯，今天晚上我们听了很多欢快的歌曲，听了很多能够让我们找到一些伤感情绪的歌曲，包括还有这样的小时候可以带我们回到某一个特定的时期去。 嗯， 很开心的一期节目，然后也是收获了很多情绪上的起伏变化。 没错，口琴婉转，哎，口琴悠扬，这个吉他婉转，然后歌声干脆，然后让我也收获了一个非常美妙的夜晚。 再次的感谢老猫做客，谢谢老猫， 哎，感谢。 如果各位喜欢老猫的音乐的话，可以从像网易云呀，包括QQ 啊，都可以听到。 嗯， 当然，如果你要想看到他的现场的话，可以关注一下他的微博，微博就是老猫，是这两个字是吗？ 老猫杠小妖无涯，还是小妖乌鸦杠老猫，我也记不得， 哎，自己都不记得。好， 反正 老猫杠小妖乌鸦 是一个小人的头像嘛。 嗯，大家可以试着找一找。也欢迎之后老猫如果有新歌来的话，再度的做客节目，带给大家好听的歌曲。 嗯， 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挑战新歌声，我是子华， 我是樊雪。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节目，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哦。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了，拜拜。 明天再见，拜拜。